保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好，中秋節快樂！咁咧，今日咧無國界戰人咧正式開始。咁咧，而家咧就應該會係八點鐘播，因為咧我哋係六播啊。你知啦，中秋佳節咧，你要真係揾啲主持咧 live 坐定定喺度係非常之難嘅事嚟嘅。何況咧，就算今晚唔係中秋，我想講今晚我自己都唔得閒。所以咧就今日有我八神喺度，同埋有阿咪喺度，咁啊做呢個無國界戰人啦。我哋即系负责呢个贱人，咁上个礼拜讲翻咧，就我自己我就真系唔得闲啦， 百病重生啊嘛，知啦。 其实我而家都未好翻晒，我而家都有少少作呕 添， 我有少少作呕，你有少少作呕， 我系呕咗添啦。 我哋互相嘢，我哋斗病啊，成个直播室都好多病菌喺度而家。 所以叫阿卡神唔好入嚟啊，咁解。 系卡神唔会入到嚟，因为卡神佢咧就唔喺香港，咁啊而家我都唔知道去咗边度啊，可能喺九龙啦。 我知佢边度，我知佢边度。 佢去咗边啊？我唔知，讲得噶，我咁算啦。我知，总之佢唔喺香港啦。咁所以咧就剩翻我哋两个啦。咁啊，我有谂过咧一次有60几20集，佢梗系唔好啦。因为我有阵时，我发觉星期一咧夜晚咧系好难讲到翻去直播室。咁但系我咧前嗰几次系讲到嘅。咁所以就呢啲就后话啦。我而家沙埋声添，即系。 嗱，我啊盡頂啦，因為大家如果睇嘅畫面就知道我單半條人命。 係啊，可能佢隨時講講嘢，突然間走出去嘔，走出去嘔嘅。 即係隨時冇命離開呢個 studio 就咁解㗎啦。 係啦係啦，不過唔緊要啦呢個。 盡做啦 嚇。我唔係最 care 嘅地方啦，最 care 只係個節目做唔做到，即係阿咪條命咧係我將佢置於一邊咁樣嘅。咁我哋咧今日咧就講幾單戰人戰士咁樣啦。咁啊話説想講戰人戰士之前咧，我哋就其實無國界戰人嗰個目的就係話。我哋要即嗱事件系人而发起啊嘛，我哋讲贱人贱事嘅意思即系话，喂呢、這个世界梗系好多贱人啦，系咪先？呢、這个世界啲贱人先至构成一啲贱嘅事啊嘛。 应该咁讲啦，本事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咧？即系你冇嗰啲人。是去搞一啲嘅事出嚟，咁冇人搞，又點會有我哋呢個節目呢，係咪先？即係事不改正。 哦，咁佢哋嘅搞唔係要做就我哋節目嘅， 多多少少。但佢因為佢搞咗先做就我哋節目啊嘛，而家係。 係咪係咪係咪？所以如果你夠賤嘅話，真係要貨金啊，唔係，你如果夠賤嘅話，真係要 貨金俾我得啦。 冇得貨金嘅買 video 你呢度。 冇啊，冇嘢嘅，自己捐上普羅。 係嘛？捐錢上普羅啦，咁樣普羅啊。咁就我頭先打斷。我想讲咧战士啊，因为战人而起嘅，所以我哋咧次次咧都会咧揾咗一啲战人出嚟先，然之后先再报道翻嗰件事，然之后就令让嗰件事嚟到引发一啲想法啊，一啲观念啊，一啲角度，一啲睇法，然之后从而就令到大家谂下，咦嗰件事究竟成唔成发生咧？又或者点样发生？又或者点样发生得冇咁贱咧？ 应该咁讲啦，其实某啲嘅事情咧就可以避免俾我哋喺节目边分享嘅，但冇办法啦，即系既然主人翁要做到出嚟嘅，咁又令到我哋做节目嘅咁鬼开心系咪先？咁亦都令到观众睇得大家开心嘅，呢样嘢先最紧要咯。 冇错， 所以多谢啲老细啊，真系要。 唔系啊，即系话咧，如果咧好简单，你想上我哋节目咧，你做一下啲贱事咧，咁就得噶啦。记住拍片上 YouTube 咧，咁我哋会发现噶啦。咁你中意可以主动 send 俾我都得。另外一样嘢就系如果你哋想做埋，即系你哋觉得自己够贱啦，够贱噶，想做埋我哋嘅主持咧，不妨联络下我 PM 下我啦，咁样样。咁啊，因为我哋可以系好 open 嘅，有好多唔同嘅贱人主持咁样样嘅。 我重点就系咧，究竟点样？联络到你咧， 联络到我喺 Facebook 嗰度咯，咪 Facebook 或者同埋你啫， 喂，我有几样方法嘅。首先咧，无国界贱人咧有个 page 我哋有个 Facebook page， 但系咧就好似唔系好多人知道，我哋都冇乜点讲，就咁写无国界贱人啦。呢、這个 Facebook page 就个 page 就系咩咧？无国界贱人，跟住咧有句英文法文我都唔系太识， 法文嚟嘅 ，Jackson's Frontiers。 那個、真系麻鬼烦，边个读呢个法文出嚟啊？ 那个系无国界 醫生無國界記者那個英文就那個其實不是英文，那個法文嚟嘅。然之後咧就賤人嗰英文 joke 咁樣，咁我咪將佢擺上。 哦， 咁你打無國界賤人基本上係可以 search 咗呢個 page 噶。咁如果都 search 唔到，好簡單啫。其實咧嗰條 link 咧就係 facebook.com 斜洞JERKHK。JERKHK 呢六个字母啦，咁就可以去到个 page 啦。咁咁样样咧，基本上咧喺个 page 咧，大家都可以联络到啦。咁至于我私人 Facebook 嘅话咧，咁你哋都可以揾嘅，就系打白神两个字咪得咯。或者 Facebook.com 斜洞 A 哥咯，咁样。 哦，明白，明白，明白。 系啦，好啦， 入正题啦。 唉，我都一路喺度做节目阴功。好啦，入正题啦。第一单嘢咧，就系、是、要讲咧，就系、是、网。哇！呢、這個咧就係、是、呢、這個禮拜網民熱話，就係、是、講有間火鍋店咁啊，大鬧火鍋店嘅嘢。咁我哋播一播條片先，而家。 嚟啊嚟！你好冇話你影嘢啊！ 嚟啊嚟！ 冇，你係咪出咗影啊？ 大聲啲！我好驚啊！ 黐線啊！ 我而家好驚，你我報警！你走，你走親我報警！ 我 報警！我影低咗啊啦！ What happened? 你面做乜嘢？冇。 大声啲。 You talking or no talking? I don't say English. You don't say English. What happened? 你唔俾錢咩？冇問題啫。 係啦。啊，你走。 笑你都。 你英文？ 你咪影啦！我大方得體。好似你咁臭嘅貓啊！有冇？ 真係高貴。 你真係屎難 食啊！係啊係啊，大方得。 系啊！ 俾少钱 啊！ 俾 你少钱，你咁多钱啊？ 吓、 啊，老母，抽 收系几多钱？ 老母， 下下五十蚊。你剩翻八， 系咁样就攞翻我电视机，攞部攞抽咗影。 你继续。 开先啦，嘿。 嗱，我哋需要收钱啊嘛。 用唔收多四百咯，636，系咪啊 ？What？ 四千五啊，真啊？ 636 Why? Why? Huh? I come here. Huh? 你攞部塞咗喺度影喎，你黐線嘅你都，你一越行衰運啊！臭！喺度做侍应，唔好话俾钱，问得你一清二楚啊！喺度攞电话度影，你都黐线嘅你都，系咪鬼上身啊？好冇？靓姐，你有冇冇？靓姐，咁难嘅，系咪？你老母臭！你到底几多眼啊？你眼有住盲啊？生疮啊？ 喂，企喺度等报警啊！ 老母臭，黐线嘅，你盲嘅？ 我听唔到咯。 翻嚟翻嚟啊！ 帮完条影片啊，咁阿咪你都睇过条影片啦。咁我想啊，我都系想问啊，点解会有英文嘅？系咪有个阿叉喺度？ 我其实嗰个咧就系应该系有理由相信佢系同呢个女人就同台食饭嘅朋友嚟嘅。 同台食饭，但系佢又喺度问翻嗰个女仔， 唔系收费点解啫嘛？ 哦， 个收费点解？ 即系佢个朋友嚟嘅嗰个 系啦，因为个我即系佢唔知道，因为个印度籍朋友咧，嗱印巴就外观睇似呀，就唔知个收费点嚟，咁啊想个女店员咧就解释下咁解嘅啫。 我、哦、明白明白，咁呢个就系闹嗰个当然系食客嚟嘅。咁件事就系好简单啫，就系、是、一间火锅店喺天水围嗰度，啲人就话据报就喺天水围嗰度，咁、就系话要食，即系讲明话食剩啲。 如果你即係因為嗰個火鍋店通常嗰啲而家都係自助㗎嘛、嗯、你話要幾多就幾多㗎嘛。咁如果呢食剩嘅話呢就要收400蚊嘅一個附加費。 我補充少少啦詳細少少每食剩100克呢就收50蚊。 係、哦。咁佢食剩咗800克嘅據報啊。咁變咗呢就要收佢400蚊附加費。咁本來200幾蚊嘅一個一餐火鍋呢就變咗600幾蚊。咁、啊、所以個食客呢知道要收600幾蚊之後就大發雷霆啦喺間店嗰度鬧啦。咁、嗯、條片呢就係、是、我唔知邊個拍嘅係咪店嗰啲人拍 店員拍嘅。 店員拍嘅。咁就呢你見到呢嗰條片呢就係、是、我哋淨係見到一個女主角嘅。嗰、那個女主角呢就係咁講好多粗口嘅。 鬧我冇搞錯。 係啦嗰啲粗口呢其實事實上呢我就其實我哋揾到嗰條真實版嘅，但係我哋唔希望播，因為咧太多粗口都係唔係太健康嘅，即係我覺得嚇，我覺得佢嗱一嚟嗰啲粗口講得嚟已經冇營養，二嚟唔中 point 啊嘛，你明唔明？ 即係只係純粹為咗件事而少佢數補啫嘛。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嗰條片係咁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咗一半佢啦，係咪先？咁事實上咧，我想講咧，嗱，當我哋作為一個賤人嘅時候咧，如果我哋要鬧人嘅時候咧，其實係要有啲 point 嘅，要有啲 point 嘅，因為我試過以前咧，曾經咧係俾因為一啲事啦，俾一啲財務公司打嚟去追我數嘅，但其實嗰件事我唔係我爭人錢，我亦都冇問人借錢，係一啲誤會嚟嘅。總之財務公司打嚟追我數，然之後咧，佢打嚟係佢知我住邊嘅，佢就知我電話啦，就打嚟同我講啦。吳生係嘛？還錢啊！撲你街！還錢啊！屌你老母！即係講好多。 幾多年前啊？ 十幾年前。 因為而家咧，據我所理解就係話啲財務公司咧， 係唔可以咁做 鬧法，唔可以上門㗎啦。 係咪？唔係上門，電話 唔係電話，佢鬧係佢都唔可以兜兜面咁鬧。 電話，所以佢咧係打電話係咁鬧啊！我知道你住邊㗎，喺度恐嚇啦。咁嗰陣時係十幾年前嘅，咁樣其實我又冇驚過，不過係十幾年前。咁樣打電話俾我。跟住之後，好啊！跟住咧，我聽佢鬧足兩三分鐘咧，係我聽得清楚嘅，只係得還錢兩個字 啊。 其他啲係啦，其他啲咧全部都清一色粗口。咁如果套用翻喺傳媒嘅 concept， 咁咧就全嘟咁滯嘅。咁、所以咧。你咁樣樣係盞俾人豪蟹咗，咁變咗咧，你嘟曬嘅話，人哋都聽唔到你鬧乜嘅時候咧，咁啊冇功效，亦都冇威力。你應該唔係淨係得個屌字噶嘛，阿小姐，你應該喺度講究竟有咩理據要收你呢個費用又成咁樣樣。咁喺我立場咧，我唔係幫嗰位小姐啦，當然係咪先？ 冇理由要幫佢啊 因為其實嗰件事就係、是、大家要諗下。浪費食物，咁冇人會覺得啱啦呢件事係咪先？浪費食物喎，係咪先？好啦，咁、那個鋪頭通常嗰啲真係自助式嘅鋪頭咧，都會寫明嘅，即係真係寫到明嗰啲牌，除非佢唔識字啦。咁、浪費食物，有啲係量化咁樣樣，每100克係幾錢咁樣，有啲就咁話要罰款，但係冇話幾錢咁樣樣。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警告嚟、一個警示嚟嘅。 即係其實最講到底咧，即係你政府有啲廣告。都話即係唔好做大嘥鬼嗰樣嘢。 係啦係啦，唔好做大嘥鬼。咁你可以話呢樣嘢我係嘥啊，你吹咯，我漲咩咁樣嘅？即係呢樣係唔犯法嘅事實上。但係問題係你嗰個道德問題啊，係咪先？即係話其實佢罰款唔係話真係要好貪你嗰嚿錢啊，係有阻嚇性作用。即係譬如好簡單，香港政府你防止你隨街倒抌垃圾，你抌咗垃圾。一嚿罰1500啊嘛，係咪先？咁樣你倒包米落地下點計啊？倒包米落地下，你係一粒1500咧，定係一包1500咧？咁好襟計。咁你咁樣唔通係喺度屌人、鬧人、鬧到咩咁樣樣咩？你倒包米落地下，你倒寫咗唔小心啫嘛？呢個係原意，你特登倒包米落地下，人哋梗係逐粒同你計啦，係咪？ 梗係啦。 但係如果你真係唔小心嘅時候，你好啲態度嘅時候，其實事實上。系唔使罚钱嘅，你执翻咪得咯，系咪？ 始终嚟讲好多话定立呢啲所谓食剩食物去收费嘅公，即系铺头咧，其实我仲以都唔系收你钱啦，即系大家都知租金咁贵。 系啊，明噶啦，呢、這个阻 咁百几蚊帮到咩租金啫？系咪？ 系啦，系啦，所以其实我喺呢件事，我会觉得咧，你。除咗嗰個店鋪嘅責任要提醒人之外啦，要阻嚇人之外咧，嗰、那個顧客當然有責任啦。佢、要明白嗰個意義啊嘛，係咪先？咁咪好啦，你當你點解你大發雷霆？可能因為你冇錢俾，因為你覺得。 嗰樣嘢唔值，係咪先？你覺得嗰樣嘢唔值嘅話，你就一定要去好好咁去遵守嗰度嘅規矩咯，就係咁簡單。 你有得揀嘅，譬如話人哋都講到明，喂，我呢度食嘢，你食剩幾多嘢，我哋有呢個收費。喂，你係有權選擇你唔去食嘅噃，係 咯。 咁點解你係要小人數補咧？第一，第二個問題好誇張嘅就係。成 kilo 食物我食剩，大佬你而家出睇饭盒都系300至500克，喂两个饭盒， 系啊， 仲要嗰啲系打边我送你， 一个饭盒400克，佢食剩两个饭盒嘅嘢可以养饱两个人啊嘛， 好 多人想食饭，好多人想食嘢冇得食，你一浪费食物扑你街，到我而家讲粗口你屌你，即系呢个唔关弱唔弱势事，亦都唔关抗唔抗争事， 系你抵唔抵死事， 系你抵唔抵死事咯， 系你抵死， 你喺个商店。个角度，梗系要保障佢嗰、那个嗰、那个你可以话财产，或者去保障佢嗰个商品。 唔系，始终嚟讲， 即系话食嘢啊！喂，我唔可以无了期俾你系咁攞，系咁系咁攞啊嘛！你攞成万 kg 都得啦。 唔系，我打份， 成间店都俾你攞晒啦，系咪先？你唔食，人哋唔罚你钱啊，好正常啫嘛。 即系我又咁讲啦，其实。我打份工嘅，我梗系要跟公司規矩做嘢噶啦，系咪先？ 系咯，系咯。 咁冇理由，你俾你攞法啫，同埋，喂，八婆，你自己自量下，两条友食剩800几kilo嘢，喂， 所以咧，真系。即系我觉得系搞笑咯，同埋咧佢诶谂漏咗一边啦。你谂下在场有佢朋友系印巴籍嘅人嘅时候，咁我觉得佢应该讲埋英文 version 咯，因为人哋系咁问佢唔明嘅讲乜唔明讲乜啊嘛。其实我都系唔系太明佢讲乜，我听得最清楚几个字系咩咧？鬼上身啊！你大方，我大方得体啊！ 嗰六个字， 唔系最正经嗰几个字，鬼上身同埋大方得体。 大方 咁如果好啦，你当印巴籍识中文嘅时候，净系听得明鬼上身同大方得体嘅时候，都唔知你闹乜，咁你咪冇 point 咯。 其实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大方得体，其实佢系讲得啱啊。嗰阵拍片啫，同埋啲店员啊，佢真系冇闹过你，我咪笑。即系可能你比著啲店员系真系脾气比较差少少嘅，喂，开拖啡你啦，系咪先？但問題喂，嗰兩個，因為我聽到中間聽到佢哋話就係可唔可以幫我換全部機先，即係變咗呢條片應該係有兩個人接力拍嘅。係，咁嗰兩個店員其實都好耐心，就係話你走啊走，我報警。佢都好誠實，咁最終嚟講冇報到警啦，因為個印巴籍朋友就俾咗錢嘅，後屘就拉佢走，跟住佢收爹啊八婆啲乜嘢啦 嚇。咁佢可能想息事寧人啫，都係。 咁梗係啦， 即係個印巴籍朋友識諗啲都係話應該要俾嘅啦。 唔係，我有 你食剩嘢啊嘛。 唔係，我又調翻轉咁講，即係阿八婆如果。间火锅店系你嘅，你会点谂咧？系咪先？ 唔系应该咁讲啦，就算系间铺头都唔希望罚你噶。其实佢都唔希望罚你， 冇意思噶， 罚你系冇意思，因为你食物已嘥 ，damage is done， 系咪先？ 系咯。 但系你都系要罚你。你如果咁样都可以送你张，咁样就冇嗰个阻吓作用。咁之后啲人都可以成日 肆无忌惮 嘥嘢食，咁啊好大镬啦，系咪先？咁我咁样讲，我唔系话讨厌一啲，即系我唔系反对一啲人去喺度当街闹人，我都会当街闹人嘅，即系我觉得唔啱嘅事，我都。 但 系佢你冇讲清楚，你嗰样嘢根本就唔合理啊嘛，系咪先？所以就咁咯。嗱有啲网民咧喺度话咧，好多任食杂杂都会有呢个食剩嘢会重按重量罚咁多钱，但系未见过真人有铺头罚。其实系噶，其实系噶。你食剩少少唔通，你食剩真系100克啦，唔通真系罚你？ 嚼 你 几条嘢咩？ 嚼你几条嘢咩？即系冇意思咧。如果为咗个50蚊咁样同你闹翻，冇意思，就系因为你太过分啫，都系嗰句。 唔系，即系调翻转讲，你如果譬如好声。大家系咪有商有量嘅？ 系 咁，我又觉得其实 或者你打包翻去都冇咁衰。 我几即系讲真，你嗰时唔系即系调翻转讲，你话两条友打边炉去食600几蚊嘢，其实我又觉得喂。真係合，我覺得又唔算真係特別貴喎。 係啊，唔算貴嘅。 算貴喎，係咪先？即係除非你喺大陸食慣啦，大陸食另計啦，幾廿蚊一個，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每即係各處鄉村各處例 啦，請成村人都得啦，大佬。 唔係，各處鄉村各處例，係咪先？激動還激動，咁但係你都冇理由嚇小人數補嘅，佢阿媽無辜噶嘛。第一，第二係你鬧得嚟仲冇 point。 系啦，所以咧，其实呢单嘢系好简单嘅啫，即系啱同唔啱好清楚啊！各位网民可以睇清楚啊！咁如果觉得佢啱嘅，都可以随时系同我哋去 feedback 翻俾我哋 ，feedback 翻俾我哋，睇下啲论点系咪真系好正咧，好合理？我哋都好 open 嘅，即系可能我哋嘅判断都错咧，冇办法啦。 唔系，即系大家观点与角度睇一件事啊！即系如果你有其他观点可以 share 出嚟嘅，咁欢迎你喺专业度留言俾我哋， 系啦， 大家研究下啦， 冇错啦。好啦，我哋咧剩翻几多分钟啊？我都唔知 十零分钟啦， 十零分钟。中啊， 好啦，仲有五分钟噶， 快啲啊！ 仲有五分钟，好，仲有五分钟， 咁快啲啊！ 咁我哋讲一单细嘢啦，好唔好？ 好啊， 讲单细嘢咧，就系我哋要首先要播播片嘅， 吓， 播播片咧就系呢个，我哋播先， 好。 好啦，播呢条片咧，只系得十秒嘅啫，但系十秒已经系睇到咗好多嘢啦。因为点解咧？呢十秒咧就系一对年轻嘅男女咧，就喺度 拥吻， 拥吻，做咁样。嗱，首先我唔知呢对年轻男女咩关系，但系咧加埋个 caption 咧，嗰件事就好唔同啦。即系话说喺 Facebook 咧流传呢条片，就系话哇，原来 HKCCOcam 可以咁好玩。HKCC 系咩嚟咧？就系 Poly 喺大角咀嗰间嗰个附属学院。我唔记得 专上附属学院， 好似叫香港专上学院，类似个名系好普通到我唔记得咗。因为我识嗰度某啲学生，因为有合作，咁所以我先认识呢间嘢系 Poly 嘅愣住嘅一间学院啦。佢哋可以话自己 Poly 毕业嘅，咁即系嗰类啦。咁好啦。话说呢个 HKCC 嘅 OCam 咧，咁就举行一个 OCam 系咪？咁嘅 OCam 其实咧，你 expect 好多人都唔会识嘅，系咪先 ？OCam 个作用就系一个 ice breaking 嚟噶嘛，即系一个迎新活动嚟噶嘛，即系基本上你系破冰嘅，大家大学入大学之前，暑假好兴 OCam 系咪先？然之后咧就去玩一轮，开心一轮咁样样，咁啊开心咧，近年咧 OCam 都唔系太好印象咧，俾人哋觉得。系咪先？即系又玩啲好咸湿嗰啲 game 啊，又男男女女又成咁样。其实当然啦，喺年青人嚟讲，你会觉得好刺激、好好玩嘅。咁但系就有个界线噶嘛。即系譬如以前，我记得有啲 OK 咧系过分到，譬如个男仔企起身。嗰只腳罅夾住個水樽， 夾住腸仔啊！ 然之後夾住腸仔，定係夾住水樽啦。 跟住 咧叫個女仔喺度食啊，又或者喺度飲水啊，嗰類嘢啦，乜都有。咁、那個動作咧係好意淫嘅，係咪？或者嗰樣嘢係好吊櫃、好踩界嘅。你係冇咧？係啊，我哋冇掂到個女仔噶，我哋係冇親密接觸噶，我哋係冇任何猥瑣成分噶、嗯。但係嗰個意境、嗰個形態，你個 會 覺得好不良啊嘛，會覺得好不雅噶嘛。嗯系唔出得街噶嘛？你唔可以喺兒童台嗰度播噶嘛？ 應該係咁嘅，即係 ice breaking 有好多種方法嘅，我自己又覺得 係啦，即係唔係一定要用呢種咯？佢呢個唔係 ice breaking 啦，佢呢樣就係溝女嘅招數啊嘛，唔係即係唔係溝啊，即係嗰啲叫點講咧？嗰啲係好，總之係 男女對性好奇嘅種典範 係啦。 即系入 U 之前都分咗破處啦，跳好咩棋呢啲嘥氣啦，不如嚟爭或者再 唔係咁破處嗰樣嘢係同睇下同咩人啊嘛，佢係同唔同嘅，第一日識就已經咁樣玩法，嗰下刺激佢哋尋求呢種刺激啊嘛， 好啦。呢啲嘢其實，所以點解大學生咧好多時而家落去 club 度搞一啲係活動，即係聯校 gathering 活動，就俾男男女去認識翻。其實只不過就係打溝完，喺佢附近揾間小酒店上床嗰個啦。 唔係，其實實在啲咁樣反映到咧，好搞笑嘅。香港嗰啲咧，你係冇觸犯一啲咩法例，或者你冇犯一啲道德上錯誤、嗯。但係你係譬如一間男校，譬如我以前讀男校噶嘛，隔離有間女校，你一定會學生會拉埋你去搞活動，完活动之后，那个活动是他们搞，但是他们不会是表面地跟你说，哎，欢迎你们沟仔沟女，他不会这样说的嘛。然后那些事自己搞定了。这样就是一个事实了。即是这样就他们那个中学生应该谈恋爱，中学生应该谈恋爱啦，是不是思路隔大讲。但是我都明白的。而这条片呢就有成4000的例。咁1609個 share， 咁我都有好多 friend like 咗，咁啊 like 啊 like 在咩咧？因為一嚟嗰對男女都幾年青，又幾後生，又幾活潑，又幾靚嗰啲嚟嘅，咁就 靚就見仁見智啊條女， 咪睇落啫，側邊好多女側邊睇到靚啊，係咪先？咁、okay. 但係咧，佢哋咧一嚟就已經係打曬車輪咁樣，嘴曬咁樣嘅時候。你無法斷定佢哋係咪真係本身係男女朋友識住咁入去 OK 嘛？但係你。如果當佢唔識嘅時候，呢單嘢係好誇張嘅、 嗯， 即係好誇張喎。點解個即係我唔係驚訝個男仔啊？男仔走去周圍嘴裡好唔奇怪。我又覺得點解女仔都可以咁容易俾人哋嘴到 嘅咧？我咁睇喎，嗱，即係我之前嚟講喺呢個嘅多咗兵同分享過啦。而家男女比例失衡得好緊要喎。而家只係1.9個女仔對一個男仔啊。 你咪想講嗰樣嘢係咩啊？ 即係變咗個女仔其實即係早啲，即係早啲希望話即係 定个盘咯，尽可能嘅说话喺形式。 唔系呢个未必系盘嚟噶，可能佢系一时快感啫嘛。 冇所谓噶，即系起码。 起码喺嗰几日嘅盘 系啦， 佢个 O K， 几个钟揾到个男朋友 系啦， 就 系、是、 几个钟，或者唔好几个钟啊，晒几个钟去唔到， 一晚 先 系啦， 嗰晚唔知咧乜埋公园倾偈好咩都好，啊、 即系都 总之嗰晚开心就得啦。 唔系即系等于啲狗， 之后第二日第二个， 即系等于啲狗屙尿都要揾灯柱嘅，咪先间咗条柱系我就我咁，我只哥道理啫，我觉得。 唔系我系惊，我真系惊讶而家呢一代女仔系咁样，男仔我觉得唔奇。女仔咁嘅样就我有啲惊讶。 女仔就放你唔知啫，放个仔啊。 系啦，好就咁啦。呢单嘢我真系觉得系细嘢嚟啫。 十岁啦， 只不过我觉得几得意嘅，几有可观性嘅。我哋下集《无国界战人》再见啦。下集 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啦！食、多啲月饼啦，不过会肥啊。好， 小 心啲， 拜拜。